朝鲜之声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我国劳动新闻15号发表了一篇评论，题目是应当清楚朝鲜半岛和平与统一的真正途径究竟是什么。下面播送这篇评论摘要。现任南朝鲜当权者访问德国，应德国克伯财团的邀请，在前柏林市政府办公楼讲话时提出了反映五点对比政策方向和四项对比方案的所谓韩半岛和平构想。南朝鲜当局如果真正希望朝鲜半岛和平与统一，就应该全部接受两个北南宣言所指明的和平与统一的真正途径，并把它付诸实践，而不要谈论他国的统一经验，追求阴险目的。南朝鲜当权者这次放出蓝言，说得好像朝鲜半岛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北方核武器，北方契合是实现朝鲜半岛和平的根本条件。这简直是一个令人可笑的妄言，完全表露出了他们要推卸其破坏朝鲜半岛和平的责任，唆使外部势力来解除我们武装的肮脏决心。目前南朝鲜当局大造舆论，说什么现任执政者发表的韩半岛和平构想的核心是北方和南方通过对话与合作来缓和紧张、改善关系的等等，并闹得好像要立即采取什么实际措施。南朝鲜当权者大谈什么对话、关系改善等净说好听的话，但实际上他们首要的关心和目的是配合主子来诱导和强迫我们契合，他们还策划做到对话和北南关系都为他服从。南朝鲜执政者声称要把非政治的交流合作与政治军事情况分隔开来加以推进，先要从容易的事着手等等，并强调将首先推进离散家属见面、体育交流和民间交流合作，从根本上改善北南关系，为统一开创新时代，这是当前全体同胞一致的要求。我们已经多次表明立场，谁重视民族的根本利益，要求北南关系改善，我们就和谁携手共进，并曾经提出建议，举行由包括北南当局在内的各政党和团体，还另外各界各阶层同胞参加的全民族统一大会，为朝鲜半岛和平与统一带来划时代的转机。南朝鲜当局应当和同族携起手来，走上改善北南关系和实现自主统一的正道，而不要逆行于同胞志向和大势所趋，执意依赖外部势力。各位听众，刚才播送的是我国劳动新闻发表的评论摘要，题目是应当清楚朝鲜半岛和平与统一的真正途径究竟是什么。